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明月清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太子殿下只睡了一个时辰，天要亮了，晨光熹微，他走出门来，看见伺候梳洗的宫女在廊下整齐等着，而云兰正安静跪在街边。 怎么了？不是去抓人吗？那秦氏和丽玉呢？ 他只淡淡问。云兰没接话。 求殿下放过洛恒和阿坤。 不过半个晚上，他与萧景琰立场完全对调。世事实在无常，萧景琰淡淡道。 我又不想凌迟他，再说了，你不是把人都藏起来了吗？还怕什么？地上了，起来吧。 云兰和丽玉相认后的第一件事是把他藏了起来，连雨嫣然也不知道下落。他在权力场中浸淫太久，所以像藏一件珍宝一样把自己失而复得的弟弟藏了起来。在确认安全前，任何人他都不会相信，然而云兰却只是跪着没动。 奴婢不敢。 萧景琰看了他一眼，笑了。 生气了？ 他像是睡了一觉，心情好了许多，又像只是做了个绝妙的恶作剧，所以看着云兰脸上神色，笑着陈述道。云兰神色冷如霜。 奴婢不敢，奴婢只是不明白，殿下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奴婢等了14年，哪怕早一刻知道也好。 他实在是气得狠了，口口声声说着奴婢，其实手都握成了拳。都说容浩傲气，其实云兰才是外表温柔，骨子里极其狠绝。 我也是回来的路上才收到的消息。 云兰扬起头来，直视着萧景琰。 那要是我不亲自去见阿坤，殿下会如何做？是要让我等凌迟开始后再发现吗？殿下为了教我仁慈，也未免太狠了一点。 当初我锻炼容浩时，你也是安静地看着，不是吗？难道事到如今，你还学不会以己夺人，那我真是白教了。 萧景琰只淡淡道。云兰抿紧了唇，眼中神色变幻。萧景琰的话显然戳中他软肋。他是从教坊司中爬出来的，经过了极大的痛苦，以至于对其他人都已经失去了共情的能力。有时候这是一件好事，有时候就成了他最大的缺点。他抬起眼来，晨光中身份尊贵的青年安静地站在廊下，如同一尊冷漠的神。也许在这人眼中，所有人都不过是工具，工具钝了，打磨起来是不用心软的。他教得太好。确实，荣浩那时的痛苦，自己现在才能体会。 当初荣浩夜夜无法入睡，我听见了，笑他软弱。看来，我也要开始了。 云兰抬起头来，看着萧景琰。 那殿下呢？殿下晚上是如何入睡的？ 萧景琰只看了一眼身后。 哼。我忘了小言。 云兰神色有些自嘲，又有点茫然。 那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立道勇活下来了？ 我知道了。 他是在抱住丽玉的那一刻忽然明白过来的。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甚至不想告诉他父亲因何获罪，母亲因何而死，赵玉里那字字珠玑的血书和这些年自己是如何过来的。原来当你拥有一个少年，看着他清澈眼睛，清瘦身形，像一棵还没来得及长成的树，你什么都不想教他，因为你知道时间最终都会教给他的。你希望他还能这样笑，仿佛他永远不会知道什么天高地厚，你甚至想替他挡住一点什么，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暂时不要落到他身上。你希望他面对未来的路时，身上没有旧案，也没有坏名声，干干净净，轻如羽毛。 如果只是威胁，如何能让这东宫的主人屈服呢？他只会更狠绝地报复回去。洛恒的那番苦心设计，与其说全是威胁，不如说还带着哀求。如果当初那个站在桃花树下深夜拜访一个在风口浪尖上醉人的叫萧景琰的少年他已经不在了的话，请你至少留住这一个吧。9月27日厉道勇凌迟后昏死过去，被几位皇子伴读救出诏狱，庆德帝下旨由禁卫追捕，夜里就抓了回来。要只是如此，也不过是换一天行刑而已。然而9月27日深夜，太子拜访了被禁卫囚禁的厉道勇，又将因为救厉道勇而重伤的钟老将军接入东宫，满朝震惊。如果说之前太子还留了几分余地，没有在明面上主战的话，这件事一出，就是表明了东宫的立场了。东宫主战，不仅主战，而且要厉道勇活下来。9月28日，一日平安无事，像暴风雨前的宁静。29日，太学罢课，成千的太学生聚集玄武门，在宫门处静坐，为厉道勇请命。卫戍军队出面镇压，太学生席地而坐，不动如山，齐诵四书，书声朗朗，连明正殿都听得见。可惜庆德帝不在明正殿，而在养心阁。消息传来时，御前总管段长福正伺候庆德帝喝药。那叫朱雀的禁卫跪着把消息一说，庆德帝抬手就将药碗砸了过去。 混账！他们以为朕是司马昭不成？ 朱雀被砸破了额角，泼了一身药，仍然端正跪着不动。室内的人都跪了一地，连几个在御前侍候的老臣都慢吞吞的要跪。只有段长福见机，产生劝道： 哎呦，不过是些读了书的腐儒罢了，陛下保重身子要紧啊。 庆德帝这话是说当年竹林七贤的嵇康牵扯进了吕安案，对他早有杀心的司马昭在钟会的献祭下下令处死嵇康。行刑之日，三千太学生为嵇康请愿，和今日厉道勇的处境有异曲同工之妙。段长福身为太监不能识字，自然不知道这典故的寓意，劝也没劝到点儿上，只听见庆德帝冷笑道： 他们当厉道勇是嵇康，也要想想嵇康的下场。 禁书上的记载是嵇中散临行东市，神气不变，所琴弹之，奏广陵散。曲中曰：袁孝尼常请学此散，吾禁故不语，广陵散于今绝矣。三千太学生到底没能救下嵇康，广陵散从此成为绝唱。庆德帝这话仍是动了杀心的。然而他这话说完，却只见下面的老臣只管做战战兢兢状，竟没有一个人接他这话，顿时气得冷笑道： 朕倒是想做司马昭，只可惜没个人来做钟会。 这话一出，下面的臣子只得接话了，又向雍汉海登时颤巍巍道： 陛下虽是玩笑，只怕有人当了真，那臣等真是万死莫赎啊。 这话说的圆滑，庆德帝不用顾忌世子，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是科考出身，就是做到宰相，子孙也还是要走读书之路，得罪天下读书人的事可不敢做。再者各自还有师门和弟子，高点的还有门第家族，前三挂四顾忌十多，谁敢来当钟会背这个千古骂名？庆德帝也没有指望他们，不过发泄一下，只冷哼了一声： 哼，都打到宫门前了，卫戍军也是废物不成？ 卫戍军的大将军敖仲刚从南疆打了胜仗回来，名望正好，又向来忠心，虽然有个儿子在东宫，父子情分淡薄了许多年，所以这话也是虚骂一句。庆德帝喜用权衡，说话云遮雾罩是常有的事，老臣们和段长福都是知道的。 不敢插话，妄自揣测圣意是大忌，猜中猜不中都落不着好，所以耐心等待庆德帝分派。谁知地上却有一人道：“ 奴婢愿为圣上效犬马之劳。” 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段长福的干儿子朱雀，原是禁卫的副首领，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人又年轻，野心大，难免急躁了点，等不及分派，先毛遂自荐了，倒真撞在了庆德帝心坎上。病榻上的年迈帝王沉着脸打量了一下他，穿着朱衣的年轻太监伏在地上，脊背清瘦，更显得上面锦绣的飞禽栩栩如生。太监的服装上也常用锦绣翎羽，乍一看倒像是文官的服饰。事实上，他们也常替庆德帝做文官该做的事。文臣们再能逢迎圣上，到底有底线，太监却没有这顾忌，又不用考虑家族名声，累活脏活都交给他们，历朝历代都有君王宠信权宦，自有他们的道理。 你且说说，你准备怎么效劳？ 朱雀伏在地上恭敬答道：“ 奴婢听闻俗话说，天地君亲师，君元在师前面，太学生冒犯君王，定是师长没有好好教导的缘故，圣上代为教导就是。” 他实在是年轻，说完这话只觉得心脏都砰砰直跳，血都涌到了脸上，只伏在地上等庆德帝的发落。庆德帝笑着看向了段长福：“ 你这个老烟奴，收了这么多干儿子，总算教出个有用的了。” 29日晚，有正三刻，太学生们仍聚集在玄武门门口不肯离去。禁卫副首领朱雀劝退无效，命令锁住内外宫门，手下上百禁卫手持长鞭肆意鞭打世子，打伤数人，太学生轰然而散。消息传出去，举国哗然。大周历朝不过百年，庆德帝此举顿时勾起天下人对前朝末年宦官专权的恐惧，士林中顿时分为两派，一派要继续力谏，一派却建议不要再激怒圣上，息事宁人，让厉道勇自生自灭。局势就这样僵持住了，厉道勇没有被杀，也没有被放，又被关在了宫中，只不过从诏狱换成了禁卫，看起来暂时也不会有生命危险。本来那些帮助厉道勇逃狱的伴读都被压了起来，却来了个救星。七皇子萧徐挺身而出，自认牵涉其中，是他主谋不关东宫的事。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